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医院的特护病房里，周开痛苦地睁开眼睛。护工去上洗手间了，因而病房里只剩下他一人。随他意识一起苏醒的是痛觉，他脱口骂出了声： 我操！ 周开睁了睁身子，在上半身剧烈疼痛时，也发现下半身毫无知觉。这种完全脱轨的感觉让他当时慌了神，在床上泥鳅似的扭动起来，失声大呼道： 来人，快来人呐！ 护工回到病房时，护士医生已聚集在周开的病房里，颇为头痛，而周开血红了一双眼，吼叫不止： 你们都滚开，别碰我，这是什么破医院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，把我治成这样，是沈长青的主意吗？沈长青，姓沈的，他去哪儿了？叫沈长青来见我。 主治医生是一名黑人女性，面对歇斯底里的周开，他态度相当平静。 周先生，这里是多伦多最好的医院之一，如果您想接受更好的治疗，我们会在您情况稳定下来后再转院。 周开仍是不肯信，他只觉周身疼痛难忍，下肢无力，自然就想到是沈长青把他随便丢进了一家医院，消极治疗，任他自生自灭。池小池在家里盘点周开的财产时，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医院委婉地请他来一趟。周开父母早已去世，旁系亲属寥寥，更是没有子女。除了沈长青，在这世上，周开还当真找不到另一个更亲密的人。不过这位周先生现在显然还没能认清局势，就在刚才他还在唾骂沈长青，说他这是谋杀和虐待。医院也是难得接收到这样的新型精神病，但转送到精神科去也是麻烦一桩，他身上伤势太重了，精神科那里的各项治疗设备恐怕不够完善。于是他们问池小池打算怎么处理。池小池很客气道：麻烦你们了，镇静剂加量，我马上到。放下电话后，池小池表示： 周开真是想多了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 061对此表示赞同，现在没人比沈长青更希望周开长命百岁了。池小池取了根烟叼在嘴里，并不打算点燃。上个世界里，成员的嗓子金贵，不能抽烟，这个世界里的沈长青身上又有伤，池小池曾一度怀疑这是个倡导禁烟的主神。不过也有好处，这么久过去了，他对烟的需求淡了很多。 那他的财产怎么样了？ 我查阅了这边的法条，像周开这种情况，离婚后起码要把他手上1/2的财产切割给沈长青，每月还要支付高额的赡养费，加上 Sam 答应给沈长青每年 5% 的公司干股红利，足够保证沈长青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 这几十年的衣食无忧是用3年地狱、2条性命赌来的。池小池叼着烟，仰面看向天花板，自言自语： 到底值不值得呢？ 至少现在看来是值得的。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 猜的。 你是不是在我脑袋里放了什么盗取信息的病毒？ 这么说我猜对了？ 又没有奖励，猜他干嘛？ 061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猜猜看。 尽管听上去很无聊，但是和池小池在一起，林六幺能体验到人类的感情在体内缓慢苏醒的感觉。不过他不清楚自己是喜欢这种感觉，还是喜欢和池小池待在一起。医院当然是要去的，无论如何周开还是沈长青名义上的丈夫，他闹得不可开交，沈长青也不好缩头不出。池小池把未点燃的烟放入烟灰缸，慢条斯理地梳洗整理，也没有刻意打扮，只以得体为第一要务。来到医院，池小池先去看了一眼周开，镇静剂的药效仍在，周开倒在床上昏睡着，脸颊油亮浮肿，头发蓬乱，其中的白发已经藏不住了，根根支出，看上去颓唐得很。池小池转去医生办公室询问周开的伤情，女医生在据实以答之余，也对沈长青很是同情。沈长青低头温和一笑， 没事，都过去了。 这样漂亮又好脾气的青年，任谁看了都喜欢，女医生更是母性大发。 以后常来医院做体检吧，年轻时身上落下的伤可大可小，如果没有疗养好，到年老时会有后遗症的。我们的院长也很关心你的事情，说如果你来了，我们医院可以为你提供无限期的免费体检。 沈长青羞涩地垂下头说， 谢谢，不过我可能很快就会离开这座城市了。 女医生对此也很是理解。 离开这里也好，之后打算去哪里呢？ 我还没有想好。 零六幺看着池小池的笑颜，一时恍神。其实早就想好了。沈长青还活着时，最喜欢翻阅各种地理杂志，每次翻到和墨尔本有关的内容时，他都会注目停留许久。那是全球公认的宜居城市，偏于文艺，略带秀气，有着旧城镇的风味，悠闲又慢吞吞的，最适合一个人默默疗伤。这两天零六幺负责看账，池小池则把家里的地理杂志通通翻出，把与墨尔本有关的内容都复印剪裁下来，并着手搜寻墨尔本的房源信息。不知为何，看着认认真真做简报的池小池，零六幺一颗心像是浸在了待蜜的温水里，软得不行。零六幺不知道这是什么情绪，有点陌生，他甚至很难在第一时间为这种感觉找到一个合适的名词解释。正在这时，一名男护士敲门进入医生办公室说， 26号醒了，说要见沈先生，肠道的很凶。 刚才还满眼温柔的池小池眼睛立刻闪出了小狐狸一样的光泽，他对零六幺说， 他还活着呢。 突然觉得周开还是晕着比较好。 小狐狸翘着尾巴晃进了病房，进入前他请医生留在外面。女医生有些不放心， 你确定要一个人去吗？ 不是一个人。 随着沈长青这句话，一个从刚才起就一直坐在走廊上气质儒雅的高挑男子站起身来，对沈长青微微鞠躬，一口普通话相当标准。 沈先生。 他是华人，姓赵，赵观澜，是池小池特地聘请来的金牌律师。沈长青今后再不会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府医推开病房门，周开锐利的眼刀就扫了过来，恨不得用一双眼把沈长青凌迟处死。池小池却根本不在意他的态度，在巨床边一尺处拉了把椅子坐下，他嘤嘤垂询，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了？ 二人的地位和状态现如今已经是彻底的交换了。以往都是周开在床边俯视沈长青，欣赏着他在沈长青身上落下的伤痕，并施以廉价的同情，以沈长青的惊慌、恐惧和仇恨为乐。现在池小池全盘复制了周开的眼神，像看畜生一样的目光投向周开。 周开被自己惯用的招式反噬十分恶心，他努力地往上挣扎，想要让自己坐直。他不能容忍沈长青在这样的角度看他。 别挣扎了，医生说了，你这样的情况，想做复健得在两个月以后了。复健情况良好，再加上药物缓解，偶尔还可以拄着拐杖起来走两步的。 你说什么？ 他慌张地用上完好的手去掐自己的腰腿，却发现一点知觉都没有。这不是药物反应吗？不是短暂的后遗症吗？他要瘫了吗？周开向来只有漠然、嘲弄和睥睨的眼睛里染上了一层绝望。他只是撞了一下车，他只是想教训一下沈长青。对了，沈长青。